乡友要门庭，我好比燕子仙女空飞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 小姐， 我为你受你要母亲多少冤情，我为你受尽了泪潮热。 写什么？ 我要你写退婚文约。 啊，你让我退婚呐？岳母稍待，我去写来。 哎，你要到哪里去啊？ 岳母让我写退婚文约啊。 哎，你这是怎么讲呢？ 小姐， 上前带住朝堂走，妻子前来别担心。既然你父出身不富贵，你的穷， 小姐。

再请听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当中的《回十八》。 Thank you. 来打打我的心肠。做对牛弹琴，哎呀心的呀，这个牛儿滴滴呱呱，就是你家的梁小刚。 曾记得在此，心地亲口与我为媒，应台呀，应台。 应天松叫我相帮抓进去，应天松叫我花脚抓去天，叫三四九你的家下跪。本难切子飞起了。 下面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山伯临终。 山伯儿啊，你的母亲又出家回来了，母亲你回来了，儿啊，为娘回来了，应台他来不来呀？儿啊，应台说他不能来，他不来吗？儿啊，是有应台的书信在此。唉， 心思的光 亲，心如刀绞，愁眉如紧连襟。夕阳当暗处，见寒蝉倒数时，我把花寄回自己处。你要多保重，这是银台的亲事。再过两天，应该要出家了。儿啊，你要保重。弟弟母亲，不孝儿有妖言变怕。 夕阳当暗处。 子王与两家争功王啊啊啊啊啊天就推你不平，他的一死而不能救人死，就在今命作命归黄泉的路，望你娘千万千万与我保重，为儿把身体扛回， 听众朋友，金韵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，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